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你如果还没有关歌本的话，可以还是开着。我要提到这个刚刚唱的那首歌的第二节，在第二节第二行那里说，我等均为大罪人，羞愧无言， 不配受恩，主却不看我罪重，赦罪平安赐予我众。我再念一次，就是第二节，我等均为大罪人，羞愧无言，不配受恩，主却不看我罪重，赦罪平安赐予我众。这两行是很适合的形容预苦期，今天也就是预苦期第一主日。在这两行的歌词，罪这个字出现三次。在预苦期，我们就是深思我们的罪，上帝的律法提醒我们，我们是羞愧无言，我们是不配受恩。但是在预苦期，我们也深思在耶稣基督里的赦免，上帝的福音提醒我们，上帝把赦罪的平安白白地赐予我众。我们今天首先深思我们的罪。歌词说我们是羞愧无言，那很多大部分的人至少一半都上过基亚真理的课程，在基亚真理课程第二堂课就有这个问题，你是否为你的罪忧伤？那记不记得这个问题啊？我想有些应该是记得，因为每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会笑一下，或者至少觉得有点不舒服。前面的问题是说你是否相信你是个罪人，那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承认按照圣经的定义他们是个罪人，他们不是完美的。但是当我们要为我们的罪而忧伤，那个好像比较困难。预苦期就是一个为我们的罪而忧伤的时候。当然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我们的罪完全是蒙了赦免。我们也不要每天整天很忧伤很沉闷的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放胆地过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要放胆地去犯罪，我们也不要对罪有一个很轻松的态度，认为我们不用担心罪，想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已经接纳我，已经赦免我，所以我现在不用担心罪这个东西。但是罪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罪总是很危险的，我们基督徒也还是应该因我们的罪而忧伤，应该烦恼讨厌，应该很气。请听一下使徒保罗，对使徒保罗他如何对他的罪有这个忧伤烦恼的态度，这是从罗马书第七章来的。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吗？保罗是烦死了，他为他的罪而忧伤了。今天是预苦期的第一主日，在这预苦期的第一主日，教会总是思考纪念耶稣受洗之后如何在旷野里受撒旦的试探。我们今天福音书的经文马可福音一章九到十五节就提到耶稣如何受撒旦的试探。基督那时候受试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我们也会受试探，我们每一天都会受试探。你有注意到吗？如果你完全没有注意到你受这些试探的话，恐怕你也许就是完全跟着那个试探 而犯罪，你不知不觉地自我中心地过你的生活，你把别人压着，把你自己提高了，你就是这个就是罪人顺其自然生活的方式。你每天受试探，讲别人的坏话，你也许就不觉得这是试探，你也许没有挣扎想要不要说，你就是很自然地讲出来。我们当丈夫的，我们每天受试探要偷懒，不要负责任，好好地当家庭的头，也不要为妻子牺牲自己。你们当妻子的，每天也受试探，不尊重你们的丈夫，甚至在你们的孩子面前也一直批评他。你们做儿女的小朋友们，你们也受试探，不要孝敬你们的父母，不专心听他们对你所说的话，你让他们告诉你好多次要做事情，比如整理你的房间、刷牙、准备睡觉，他们告诉你好多好多次，你才开始起身动去做这些事情。每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很多的试探，我们常常不怎么感觉到，当我们没有感觉到的时候，撒旦最开心。这是因为我们越来不在乎罪，我们就越来不在乎耶稣的赦免，就是不在乎我们需要耶稣了。撒旦很开心，我们很危险。律法需要重新刺激我们，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罪而忧伤。我们应该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们现在就是在遇苦期了，那么这一苦期的苦主要是谁受的呢？是耶稣受的。在今天的经文里，耶稣就开始受苦。我现在再念一次我们经文前面几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施洗，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伺候他。我每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有意思。耶稣受洗的时候，就是正式公开地开始当弥赛亚了。天父宣布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也降在耶稣的身上。很明显，这位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他就是弥赛亚基督。但是耶稣在这弥赛亚基督的职位里面，他第一所做的是什么呢？这里说，刚刚降在耶稣身上的圣灵，这个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在那里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在一起。这弥赛亚的职位就是一个受苦的职位。耶稣在旷野40天，其他福音书也告诉我们，这40天他也没有吃东西。撒旦试探耶稣，并且耶稣跟野兽在一起了。耶稣真是受苦了，并且他马上就受苦了。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也是这样，就像耶稣受苦，我们也会受苦，并且我们是马上受苦的。当然我们受洗得到这救恩重生的时候，这是非常快乐的事情，我们也真的得到上帝的平安，他的祝福。但是撒旦反而非常生气，上帝借着你的洗礼获得了你，感谢你，但是同时撒旦失去了你，因此从他而来的试探和受苦就开始了。耶稣的一生是充满各种苦，他的家人、朋友，甚至他的门徒都早晚离弃他了。 耶稣也受了各种逼迫和攻击，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受的苦难也有好多不同的。首先，我们会越来越了解我们真是罪人，我们也因为这样会忧伤烦恼，之前不怎么会。我们可能会从家人受逼迫，还有在美国大众社会里面，基督徒是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我们坚持说堕胎是杀人的，婚姻只能是一男一女，同性恋是不对的。在美国大众社会里面，有这些立场的人是叫做 bigots， 英文是 bigots。 那这个英文字是非常难听的字，我查字典，中文字典就看到翻译是偏执的人、顽固的人、心地狭窄的人。我想这个 bigot 还比这些难听一些，真的是不好听的。但是越来越，你如果看这个新闻什么，就会听这个字，就是形容有立场的基督徒。那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还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是这样的，耶稣受苦了，我们也受苦了。耶稣受苦的高潮是什么时候呢？当然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那时候耶稣的门徒已经离弃了他，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他的父也都离弃了他。耶稣说，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了？这个是最可怕的苦，就是地狱的苦难。那么我们基督徒是否像耶稣那样会受这个苦呢？啊，这最可怕的苦我们绝对不会受，这是因为那个苦耶稣是代替我们受的。圣经说耶稣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我们不必为我们的罪而受苦，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并且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受这个苦，所以现在我们暂时的这些苦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圣经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将来会得荣耀，是因为耶稣代替我们罪人受苦，他的死等于我们的死。圣经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圣经又说，我们借着洗礼与基督一同埋葬，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了。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现在在世上会像耶稣一样暂时受一些苦难，但是我们将来也会和耶稣一同得荣耀。我之前说，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罪而受苦，因为耶稣已经是为我们的罪而受苦的。但是这应该讲清楚一点，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而受上帝的惩罚。但是当我们基督徒听上帝的律法的时候，看到我们还是罪人，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不断地还是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忧伤，我们会受苦，这也是好的。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记得，耶稣已经为我们现在还在犯的罪，包括我们不知不觉的跟随试探的那些罪，耶稣连为了那些罪而受了上帝的惩罚。圣经说，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之前我们听到保罗喊叫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下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耶稣替我们受上帝的惩罚，但是他不仅是为了我们做这个，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耶稣像我们一样受撒旦 的试探。但是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跟着撒旦的试探而犯罪，并且耶稣是代替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就像他消极性地代替我们受上帝的惩罚在十字架上，他也是积极性地代替我们完全遵守上帝的旨意，没有听从撒旦的试探。圣经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受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段经文是很有意思的，耶稣凡事或者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我们任何所受的试探耶稣也都受过了，但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受过我们各方面的试探，就是因为第一，他要代替我们受而不犯罪；第二，他这样受这些试探就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了解我们所受的，并能够帮助我们。因此现在当我们每天还是受试探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这个引诱的时候，想要讲别人的坏话的时候，丈夫想要偷懒不想做头的时候，妻子想要不尊重丈夫的时候，孩子想要不理父母的时候，在这些时候我们可以停一下，我们可以祷告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耶稣知道我们所受的试探是怎么样的，他也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最后一段圣经的经文说，基督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感谢上帝的应许，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